如果相识是一种缘分，那分手是不是也是注定的呢？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都好像发生得很自然，很简单，可是却也不尽然。 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边。